点当，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22号星期三的骚动音乐，咁啊提提大家，今日骚动音乐的安排会比较特别嘅，因为今日我哋喺五点半后咧，一路直落到尾咧，我哋都会带嚟陈大师陈奕迅嘅访问嘅。我觉得嗰个特别嘅位置系在于咧，今日呢个日子好特别，我觉得系你会发现有啲嘢系。冥冥中自有主宰嘅，有啲嘢系唔到你唔信嘅，正所谓信则有，不信则无， 就系我哋送俾 Eason 嘅今次呢个卷轴啦，系啦，咁但系因为关于呢一句嘢咧，其实背后有一个故事，其实都谂咗好耐，喺咩度同咁多听众分享，因为都关骚动音乐事啦，其实咁样，咁但系最后我哋就觉得啊，都分享下啦，俾大家知道咗咁样样啦，咁啊，因为其实呢一句。陳奕迅則有不信則無咧，其實係好耐好耐之前呢句嘢， 兩年幾啦， 係啦，因為2020年嘅時候已經出現嘅啦。咁嗰陣時咧，因為係同阿瓊咧就準備緊全新嘅騷動音樂。咁嗰陣時應該2020年九月度咧，因為我哋10月16定19号開始嘅咁樣，咁所以九月嗰段時間已經要砌緊啊新節目呢一個嘅每一。个半个钟会做啲咩环节啦，咁样啦，咁其中一样当然就系嘉宾嘅访问啦，访问本地嘅音乐人，咁所以就已经开始会约紧噶啦，即系唔会咁临 约紧啲嘉宾上嚟啊， 因为大概都会知道嚟紧我有边啲嘅单位会出歌啊，咁样样啦，咁其中一位咧就系阿 Eason 啦，咁嗰时甚至乎好似系真系头一个，好似系真系头一个嚟嘅，因为呢句嘢系当时一知道有机会做嘅时候，咁我哋咁啱又 brainstorm 紧呢啲卷轴究竟可唔可行，咁啊即刻就啊，如果有机会 Eason 做访问，佢个名我哋可以点样样去食字咧，咁所以嗰阵时就已经谂咗，哦，就陈奕迅即有不信则无啦。 呢个系当时你同阿琼一齐谂出嚟噶嘛？ 好似系我哋一齐谂，即系喺 office 夜晚咁，大家就会度嘅时候就会谂嘅，即系嗰时都见我哋，有时都问你，你会谂到啲咩啊？虽然你嗰啲嗰阵时全部都唔用得啦， 做乜嘢啫？ 其实到而家我哋两个自己先得好多都唔得，嗰啲永远系最快出嚟嘅。 但系我想问呢句，如果严格嚟讲，算唔算系？虽然最后当时未出得到去街啦，即系未送得出去啦，系咪第一句谂噶？ 应该真 第一句诞生噶， 好大机会系第一句诞生嘅，系啊，因为嗰阵时类似系话啊，咁如果约得到夹到时间各样嘢咧 ，click 啦，即系中间都好多嘢处理，咁我咁呢个可以攞嚟做我哋骚动音乐第一位嘉宾第一句，我记得嗰阵时有类似咁样嘅说辞嘅，咁咧最后因为各个原因啦，咁呢一句就当时送唔到出去，咁啊我同阿琼。就话啊，咁我哋待住先咯，咁啊之后再约嘅时候，咁啊送翻呢一卷咯，咁样，咁因为个意思都几好，都即系咯，即系几好倾啊，会觉得，即系都系讲一啲你 believe 嘅嘢，你相信啲乜嘢啊？ 而事实都证明咗系嘅，我觉得，因为一阵间大家五点半后会听到噶啦，喺访问， 七点半后 会听到，即系访问我哋都系用信则有，不信则无呢一个做一个主题一个 motif 咁样去同Eason去倾偈。 因为基本上讲嘅，所以就佢一路都相信对于音乐啊，点样揀班底啊，点样去系啊，点样揀一啲歌啊，甚至乎对于 single album 嘅谂法，咁都系一样啦。咁所以当时就即叫待住咗呢一句咁样样嘅。咁但系跟住之后后屘就一路都未有机会啦。咁跟住就离开咗啦。咁跟住去到 今年三月头就知道，咦，新歌陈大师就有机会可以约访问，咁其实好自然嘅嗰阵时，咁我哋大家都喺度谂就系、是，咁啊攞翻呢句出嚟谂咗，诶、哎、有机会送啦，终于咁样，咁其实嗰个思维就系咁样咁简单嘅啫，冇乜太多叫做咩情绪起伏牵涉喺里面。 其实当时我哋都有尝试谂过唔同嘅一啲句子嘅，但系最后都觉得呢一句系作为我哋同 Eason。叫做騷動第一個訪問啦，其實咁樣送出係都係覺得係最啱最適當嘅。 係啊，因為都有諗過一啲可以又襯翻 陳大師嘅 個意思啊，嗰種即係一啲比較哲理啲。咁即係其實信則不信則無，都係深刻有一種哲理喺裏邊啦。你可以咁講。咁所以嗰陣時就好自然，好啦，咁我哋今次就送翻呢一卷啦。咁其實一路都冇乜好大嘅情緒喺裏邊嘅。咁但係好記得係。就是做訪問嗰一日，即星期一嗰一日，咁啊喺屋企咪準備好曬啦，咁啊臨出門口嘅時候，離開自己間房，執好啲嘢，唔知點解有一回頭唔知望住書台啦，跟住腦裏邊同心入邊，我有時都唔知腦定係心啦，總之身體裏邊突然間有一下，有一股嘢湧一湧啫，係啦，即叮一叮咁樣，跟住就自己同自己講，心裏邊講一句嗯。終於都可以送出呢句，即係覺得個感覺喺嗰一刻先至嚟嘅，因為好似真係出發去做呢件事。咁但係即係一路搭車翻嚟公司嘅時候，就喺度諗緊好唔好即係將呢一個嘅故事要同Eason去講咧咁樣。咁因為始終唔係一件開心嘅嘢啦，咁。即系你都要顾及对方嘅感受噶嘛？ 即系同埋，尤其我哋做访问，咁我哋喺访问嘅时候，即系谂嗰样嘢就系我哋喺访问突然咁突兀同人讲一件咁嘅事，会唔会将个气氛拉到好低咧？会唔会即刻好似佢又会冇心机，我哋又会可能多多少少影响到咁样？ 系啊，因为咁呢样对我哋嚟讲就系咁啫。咁但系都顾及气氛嗰样嘢啦。 咁所以最后冇喺个访问嗰度去。 应该系话，其实我谂嘅过程咧，都从来冇谂过要喺个访问里边讲嘅，因为即系 exactly 你头先讲嗰个考量。只不过我一路都系谂紧，就系私底下好唔好话俾佢听因为有时呢啲嘅故事好点样讲咧，系咪叫尴尬？就系你都 expect 到，即系我会切身处地突然间有一个人咁样同我讲嘅时候，我都未必知点样反应，可能都系明白咁样，即系可能加一句即系希望冇事啦咁，即系都系嗰啲你又唔系好想去到嗰啲位啦咁。咁跟住我咁啊，做完訪問一路翻嚟，其實都有問你意見啦，覺得冇所謂啊，其實都係一件一個故事咁樣。咁所以喺做完訪問啊，影完曬相喺Eason林走上車之前，咁我哋就即係多謝唱片公司嘅朋友，佢都知道呢件事噶嘛，因為都咁佢都幫我哋即係同Eason講咗開場白咁樣跟住之後就將啱啱嗰個 故仔 backstory 就講咗俾佢聽咁。咁跟住我到而家都好記得好電影嘅嗰個畫面係。嗰一刻嗰、那個你幻想個鏡頭個度咧，就影住即係 Eason 雙手，因為嗰時拎住個卷軸嘅，咁跟住佢聽完之後，佢就睇住佢雙手好用力咁樣握嗰個卷軸咁，咁嗰刻我就有一種啊，終於好似完成咗一件事啦，即係一句之前一路諗落都未送出嘅禮物，終於都送出咗啦，咁樣好似一個圓滿嘅事情咁樣。 同埋當時即係 Eason， 我一個反應係。即係俾一種感覺啊，好温暖，好珍而重之呢一句嘢，可能喺我哋心目中，我哋會覺得啊，都係一個小禮物啦，一個小心思啦。但係你見到佢個反應，我覺得嗰一下我都個心都覺得啊，暖一暖嘅，即係佢好重視呢一句 卷軸啊， 背後嗰個意義咯。 係啊，咁啊，即係可以順利送出到啦。而最仲有一個最神奇嘅位置就係喺。即會正常即做完訪問都問之後訪問會安排幾時咁大概有個日子。咁我哋嗰時都係因為純粹嘅 schedule 嘅原因之下就話會係即今日3月22號就會出呢個訪問啦。咁大家講咗出嚟之後咧，咁大家嗰下就突然之間叮一聲啦，因為大家都會記得就係3月22號呢個日子咧，即正正就係兩年前即阿瓊佢離開嗰一日。咁嗰下大家就突然間哇！究竟呢個世界嘅嘢點解會咁巧合？因為嗰樣嘢你唔係有目的地要去計劃噶嘛。 嗰種嘅巧合係你要有好多嘢嘅串連咧，先可以造就到啊！即係例如佢要咁啱呢段時間。上嚟啦，佢得閒可以上嚟做訪問，然後我哋可以趕及喺呢個日子出啦。咁、 啊、 然後又好咁啱地，所有嘢個鋪排嗰啲，即係如果本身3月22號喺今年係禮拜六日嚟講，咁、 哦、 我哋就出唔到㗎啦嘛。 出唔到啦，係啦、啊，或者原來一早已經定好晒嗰啲嘢㗎啦，咁可能改動唔到嘅時候，咁又未必可以做到呢件事啦。咁所以就係呢啲咁樣嘅。 好多一點一點一點嘢就串連咗，成為咗一條線咁樣。 我嗰下都打咗個冷震嘅， 大家都打咗。 因為我平時嘅人係嗰啲好唔信呢個世界係冥冥中自有主宰呢一個概念嘅人嚟嘅，但係我呢一刻覺得哇，真係有啲嘢係整定 嘅。係啦，你真係你冇得去講嘅咁樣。咁跟住亦都因為呢一樣嘢，就即係睇翻可能兩年前自己記錄低嘅一啲心情咁啦，因為我有時都好怕嘅一啲比較沉重啲嘅諗法，咁擺咗出嚟，咁即係點解要咁做呢？咁我通常都鍾意 post 啲無聊嘢或者一啲做嘢嘅嘢咁囉。咁但係當時 咁都幾多無聊嘢， 好多㗎，係啊，都千幾個㗎千幾咪都唔止啊，幾千樣㗎，我人生都1596樣。 OK 係啦。咁但係當時嘅諗法係一個自己人生當中好似好好重大嘅事情嘅時候，想記錄，因為嗰個感受唔知啊，你第時睇返唔知會點樣，但係一件重要嘅事你想記錄，因為我人嘅記性真係，我真係信唔過自己啲記性啦。咁所以喺兩年之後，經過咗嗰晚，咁再睇翻自己寫俾自己嘅文字又好，寫俾阿瓊嘅文字都好，我感受翻，嗰陣時諗法係點樣樣咧？有一啲哇，原來有一啲嘢我可能唔記得咗噶啦。咁睇翻有種温暖喺度嘅，係啦，知道兩年後嘅自己而家又係一個咩狀態，同嗰陣時自己去比較咧咁樣，咁係啦，因為當時身邊應該同好多聽眾啊，或者身邊識嘅朋友，大家都差唔多噶啦，咁樣，咁所以隔咗一段時間再去，我又唔想用面對呢件事嘅，其實又未唔係想象中咁難嘅， 其實係叫了咗個心事，圓滿呢件事圓 滿 咗， 係啦，然後就再去睇翻呢件事嘅時候就係、是。系咯，我觉得有一个咁样样嘅过程。 因为好老实讲嘅，就算即系你系最切身处地嗰个人啦，但系嗰阵时即系我都喺呢个节目有少少嘅部分咁样啦。其实我都会一路都会记住有句咁嘅嘢噶。其实我内心都会记住啊，系仲有呢一句未送到。 系啦，咁所以我两年后嘅今日就正正又系呢个3月22号啦。咁希望大家都即系一切安好，大家生活都好，身体健康咁啊。呢一樣係最緊要嘅，咁所以呢一 part 咧，亦都揀咗呢首歌。呢首首先係佢阿即係阿瓊好中意嘅歌啦，亦都係當年3月22号咧嗰一集最尾一首歌。當時咧，我係好驚嘅，係啦。咁而家再面對翻又冇事啊。 凌晨與你説著有備的字，温柔微微給你去掉手中的刺。你说你累了，吻向你耳边，偏偏一切突然停了，没法开始。奢求凌晨替你斗士画上宝剑，坚持从头跟你看着卡通的脸，替你播尽了唱片，唱出新鲜的句子。这晚再平淡微笑，却学懂真挚，可 兩年我都唔係好夠膽聽呢首歌啦，即係黃然演唱會佢又唱，即係唔係最緊要再之前嗰次呢、 嗯、 聽到都啊咁樣嘅。咁但係又兩年後而家再聽返又 OK 到啦，同埋當中嘅意思啦。希望俾到力量大家，有黃然呢首之前嘅派台作品叫天光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电今年透过中电社区节能基金拨款1亿，推出中电燃料费资助计划，向150,000个有需要家庭提供一笔过燃料费补助。有关计划将会在今个月30日开始接受申请。中电话会分别向100,000个经社福机构或者社区伙伴转介的合资格家庭，包括65岁或以上的单老或者双老家庭、低收入家庭和残疾人士，每户提供600元，另外向50,000个劏房住户每户提供800元。中电总裁蒋东强话，近月国际油价上升的走势渐趋稳定，煤价亦都下降，如果情况持续，相信燃料调整费在一段短时间之后会下调。廉署落案起诉港大一个副教授一项欺诈罪名，他涉嫌讹称遵守自行租屋津贴申请的相关入住规则，诈骗港大津贴超过72万。被告获准保释，星期五在东区裁判法院应讯，以待控方稍后申请将案件转介区域法院。54岁的李雪清是港大法律学系副教授，2005年10月首次就一个租用的九龙区单位申请自行租屋津贴，申请人需要申报同意遵守批出津贴的规则和规例，包括入住规则。廉署话，被告涉嫌向港大讹称已经遵守入住规则，意图诈骗而诱使港大向他发还租金、差饷和管理费，合共超过72万。廉署调查发现，被告在案发期间一直同父母住在新界另一个物业，而在那段时间期间，被告一个朋友独居在涉案的九龙区单位。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话，政府会同积金局持续检讨强积金制度，并且因时制宜，例如增加投资选择同埋提升投资成果，降低收费，提高强积金的充足度同埋成员保障。有立法会议员提出，政府会唔会考虑增加强积金供款人的投资选项，包括银行定期存款、以唔赚钱、唔收费的模式运作的基金等。许正宇话，政府已经指示金管局和积金局研究方案，亦都计划未来先在政府发行的机构绿色债券和基建债券中拨出一定比例，优先给强积金基金投资。许正宇指出，强积金制度自2000年12月实施以来，年率化净回报截至今年一月底为2.9%，高过同期1.8%的年率化通胀。美国商务部公布美国半导体法的护栏条款具体规定，确保获得资助的企业不会被敌对国家用于对付美国或者其盟友和合作伙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美方所谓护栏是科技封锁和保护主义行径，美国为了维护自身霸权，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甚至不惜牺牲盟友的利益，胁迫一些国家围堵压制中国，人为推动 產業鏈脫歐斷鏈，嚴重違反市場經濟規律和公平競爭原則，嚴重阻礙世界經濟復甦和發展。中方堅決反對，已經多次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中方將會繼續堅定維護中國企業的正當合法權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4至27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日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下周初气温稍为下降，仍然有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坏车报告啦，就喺呈祥道，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暂时啦排到去坟场对开。重复一次啦，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慢线有坏车，暂时车龙排到去坟场对开，经过请小心忍让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会展一带多条道路都比较繁忙的，包括龙和道、会议道、港湾道和分域码头街交通比较繁忙。另外，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浅水湾泳滩一段是多车。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的交通都开始繁忙，行车缓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将军澳的骏日街有紧急工程，骏日街介乎骏昌街至到骏宏街之间来回全线封闭了。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和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dumb. 今日呢位嘉宾，你信唔信啊？ 宾神，我信啊，不过唔知道大师佢信唔信啫，所以我决定送呢一句俾佢了解一下，听住咯。 陈奕信则有，不信则无。 终于都俾我见到佢，真系难以置信啊！ 我是松音乐今天的嘉宾有 Eason 陈奕迅的，你好。 好正啊你们这个。 是啊， 好有力度啊。 是要好用力讲的才有才有个效果啊。 是亦都要多谢我们的旺角卡文去献笔啦，去题字啦，写了这一句。 即是向来都有练书法 的。挺靓喎。 咁所以就希望你喜欢。 但是这句嘢点解唔熟嘅，我最近有冇听，系咪最近好流行啊？ 唔系信则有不信则无，系一路以来。 一路都有。 即系又系我哋食咗落去 你。最近有啲嘢系。 系咪咁啱有人同你讲开。 唔係，好似我唔知睇咗啲咩嘢係。 喂，有時啲人講完鬼故嘅時候都話、啊：信則有，不信則無啦。嗰啲咁樣。 咁啊，因為成日都講嘛，吸引力法則啊嘛，有啲嘢你諗得多，你信佢嘅時候，啲嘢就會嚟㗎啦。 咁啊，所以今日我哋就邀请到 Eason 嚟啦，终于都 实会请到噶。 咁得闲上嚟，我哋食下 tea 倾下偈啊，上嚟。 得闲经过广播度就自己 系啊，就可以送 阿鼻哥入嚟啦。 系啊，咁但系因为呢一句我哋觉得个意思即系其实系讲紧一个好似信念嘅嘢，即系你相信啲嘢就会有。 其实系真噶， 即系我哋都好奇就喺你心目中可能讲而家呢个状态有冇一啲嘢，其实你自己都好 believe 嘅一啲谂法。 哇，好大喎呢个讲系。但我真係覺得所有嘢都係你信就有，唔信咪冇咯。 嗯， 即係你信有鬼咁咪有咯。 係， 你唔信就冇噶啦。其實， 嗯， 但係我哋成日都好多時候會講緣分，例如做音樂其實都好講求緣分。你揾一個班底都係揾唔揾得啱咧，都係一個緣分。對於 Eason 嚟講，可能即係咁多年做歌，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班底啦。即係要去搜尋，要相信，我會揾到喺今次呢個 project， 我要揾到一個啱嘅班底嘅。每一次可能都會揾到一啲唔同嘅火花出嚟嘅時候，會唔會自己心入面多多少少都會有啲考量，或者可能點樣先等到呢個緣分嚟呢？係咪真係要等下呢？有時其實係 我係幾善忘嘅人嚟嘅，所以可能我好渴望嗰陣時揾到一個即係。啊！揾到佢，揾唔到，跟住我好快就唔会失望噶啦。 嗯嗯， 咁所以到我再揾到嘅时候，我都唔记得咗有冇其实期望过揾佢。 系， 咁又好似好新鲜。譬如咁讲啦，我一直都系好想唱到林海峰嘅歌词嘅。 嗯， 因为我觉得佢啲歌，即系佢有一种佢嗰种幽默感，我系。觉得系一种会心微笑嘅，佢好多歌好多歌都，即系譬如嗰啲，佢咪有只流行曲，即系最易唱咩？嗰只再想再想， 系要耳机耳唱。 即系佢呢种，你又觉得哎呀好低能啊，好正咯。咁其实我做过佢和音添嘅，可能大家唔知道，因为佢嗰阵时出咗一只碟叫做，我谂佢如果个人第三只碟啦，嗰阵时。九几年噶啦，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尾嘅，有只碟叫《好时代》。咁嗰阵时咧，阿蔡一智咧，就好兴咧，揾我哋啲唔系咁 active， 唔系咁多嘢做嘅歌手仔咧，就走去，喂，你有冇兴趣？佢咪完全冇逼噶，即系喂，你有冇兴趣？喂，过嚟唱下 chorus 啊嘛，哇，好咁。你永远唔好出我名得，因为我哋有合约咁啊，始终有要尊重合约精神。嗰阵时总之系啦，做呢啲嘢啦，都唔系只系一个噶啦，好多歌手都会做。咁系咯，嗰阵时觉得哇正啊，可以即系有幸参与佢嘅歌。咁跟住佢又不有帮我做，譬如 K 歌之王嗰只打得火热嗰只叫做英皇第一只歌，佢哋啲碟佢做封面嘅。 嗯。 咁好似係公司安排嘅，我都冇嗰陣時都唔會話諗，哇揾阿 Jan 去做封面嗰啲，咁跟住又得到阿 Wing 啦，又即係其實好多嘢都係因為公司嘅際遇，咁到我哦係啦，到真係做嗰隻2014年自己公司 Rise and Shine， 咁真係揾阿 Jan 都過癮，好似即係做呢啲就好好玩咯，覺得。咁但系迟一路冇唔敢骚扰佢，因为佢其实个人都几 cool 嘅。咁但系结果今次佢其实 reject 过一次噶啦，有只歌。咁嗰只歌真系冇 feel， 唔系 reject 佢唔啱 feel， 你冇得逼嘅。咁呢只佢啱 feel， 咁所以佢又好快就已经有感觉，就写。所以喺疫情嘅期间，其实对我嚟讲好正嘅，因为多咗好多时间，慢慢喺创作上揾我想合作嘅人，又唔怕 reject， 即系又大把时间嘛。 系 咁嘅，再又如果喂试下呢只啊，嗰只唔得，咁又得，咁跟住又胆粗粗填完份歌词，又可以揾一个我好欣赏嘅李荣浩，同佢倾，佢陈大师其实系。早过盲婚哑嫁，早过人啊人嘅， 系 即系编曲 喺应该2020前系咪？ 2020啦，系系嗰个时间，因为嗰阵时即系疫情，就不如揾啲歌做下咁。同埋我哋点解会即系立刻歌嗰啲咧，就冇理边个次序，即系嗰啲系其实我就唔系好理嘅，立歌几时立就留翻俾公司啲同事去决定。咁但系我起码做，即系总之你。 有啲歌覺得有興趣，咁咪做咗先咯。做咗又唔一定要即刻分享住嘅，即係咁咯。個樂趣，因為有啲歌係需要多啲時間去雕琢嘅，覺得係真係未啱喎，個即係未啱啊。總之覺得好似梗係有啲嘢仲未，唔想後悔啊，所以唔好出住。等我哋再剁下先，再磨下先，好似再搞下先，先啱做啲。這個 MV 好似唔夠好喎、啊，呢對，即係我哋想做好曬啲嘢先出嚟見人啊嘛。咁所以呢隻歌咪變咗相對後啲先至出咯。 但係好有趣嘅，因為有時咧又會聽一啲唔同嘅音樂人講，反而調翻轉就係喺疫情期間，成日都諗隻歌出唔出，怕攤凍啊，因為。会唔会喺你自己而家做歌嘅概念入边，已经唔谂摊唔摊动啦？总之 我谂 系啦。 嗱呢、這个摊动咧，我系记得 Eric Kwok 试过同我讲嘅，因为佢可能佢系作曲人，佢试过有嗰阵时系咩边只歌，我唔记得边只歌啦。总之有只歌佢话佢觉得呢只歌系今年嘅一定啱噶，啱呢个时候出嘅大 hit 歌嚟噶咁。即系我嘅感觉就系咁犀利，即系佢只系个佢，因为嗰个系一个 feeling 嚟嘅，嗰个唔系一个冇任何即系 data 要 backup 嘅，佢净系一个觉得呢只歌嘅感觉系你唔出咧就过咗嗰阵气就冇噶啦，咁即系佢觉得咁嗰只系咯，唔记得咗啦。总之嗰只歌佢系我听过一个人，唔系我个圈子好少嘅，即系可能好多人都咁做嘅，即系可能之前。唔知啊，我點講？輝陽啊、Carl 啊，或者梁榮俊，即係 Elvin 啦，佢哋可能都講過，但係我就直接，因為我同 friend 同阿 Eric friend， 佢直接有同我咁講嘅。咁啊 ，I appreciate， 即係佢直接咁講。但係我不嬲做歌，覺得我啲歌咧係冇時間嘅限制嘅。 嗯， 因為我唔係要做一啲，我唔係要做 pop song 嘅。其實我覺得， 嗯， 我覺得我啲歌係。越聽越有味道，越嚟越長，即係因為我都用咗好多時間去聽嘅啲 demo， 先至做到一隻歌嘅，所以我覺得我啲歌係嗰個佢嘅能量就係呢啲咯，即係佢唔會係一隻聽完哦三分鐘跟住就，哎呀唔要轉第啲歌啦，唔好啦，即係我諗我啲歌都幾襟聽嘅，因為我自己都用咗好多時間去聽佢。 但係呢樣嘢同歌手本人嘅 insight， 我覺得係好有關係，因為尤其同人生嘅歷練好有關係，就係例如可能一個後生仔，佢好難會預示，我十幾歲嘅時候，我聽到一首歌，我好難預示呢隻歌喺二十年之後，佢仍然會係一個長存嘅作品。你係大概去到一個點樣嘅時期，你發現開始思考呢樣嘢，或者開始有呢、這、一個，你發現有呢個 insight 係可以。 其实我从来都冇谂过只歌会 last 到几耐，我只系觉得佢 last 到好耐， 好耐， 唔系，即系我觉得我做得出嚟嘅，我就唔会觉得佢唔 last 咯，我冇谂几多年啊，即系我冇一个时 效喺度 时限嘅，唔系我明白你讲咩，即系几时开始会有呢种有个 awareness 系哦系咁样，我谂因为我开初出道，譬如你话监制江港生啦。咁嗰时林夕啊、周耀辉、周礼茂都做过监制嘅，刘永坚，跟住有黄纪华啦、Jim Lee 啦，佢哋嗰啲，即系佢哋，其实我一路都系听监制嘅话，我谂我好信任嗰啲歌，其实全部都应该会系名流芳史， 系 就唔会遗臭万年嘅，即系我觉得 系。 因为做嘅时候大家都好 sincere， 大家好俾心机去做，或者佢不如咁讲，佢唔 believe 只歌嘅话咧，又系咯，信则有，不信则无。如果佢唔 believe 嘅，我就会说服到佢信为止咯。 嗯， 我谂我系有，我都几叻 sell 嘢嘅。 系， 但系因为 系我都觉得系噶，我觉得你会系噶，因为你个谂法摆落去一样啫嘛，系啊， 几锲而不舍， 系即系你拣到嗰只歌，即系你都 believe 嗰只歌，我点解要做？ 系噶，但可能即系好彩，就好多歌都 系 都 last 到啦，但系好又好可能系 last 唔到噶嘛， 系 我好彩啫，我真系觉得系好彩噶， 嗯，真系好彩。我觉得因为而家嗰个整个广东乐坛嘅环境又唔同咗，而家可以大家都有好多时间去慢慢去 嗒真啲啦，可以話嗒真啲只歌得唔得啦？可能講翻可能華星年代嗰陣時啊，或者最好好早期嗰啲年代啊，可能一年講緊出幾隻碟嘅時候，可能相對上冇咁多時間去做所謂消化，會唔會嗰陣時都會嘗試去諗呢樣嘢？但係唔緊要，我揀啦，總之係呢只我聽到。 我信我嘅 instinct 係即係就算不如咁講。好勇者分鐘，我係咪一隻我好中意嘅歌咧？我不如我可以咁講，經過呢次演唱會有 encore 嘅自己揀咗一啲歌， 係 一啲大家相對耳熟能詳嘅歌。我相信觀眾中意好勇者分鐘多過我啊！喺佢哋嘅眼中，好勇者分鐘係受歡迎過喺我眼中，其實佢個受。死到我越讲越衰。 我明白你 嘅意思，明你 讲 嘅意思， 即系佢嘅 popularity 系喺观众里边多过我中意只歌嘅嗰个热度嘅、嗯，啊热度啊，系即系嗰个而家讲嘅。我系唔知道我对呢个歌唔算系好，因为可能太难唱啦。 嗯， 你见到我第二场 encore， 其实我都系哇，伸晒脷，我真系啱啱好嘅啫，即系因为未 warm up 啊。 嗯 我真系惊咗呢只歌啊！其实惊咗佢，但系冇办法唔唱啦，因为唔系因为帮我呢只歌嘅作曲人同埋监制就系喺 panel 帮我做声嘅 Jim 老师，咁佢同太太都系，咁我对我嚟讲嘅意义好大啊！即系可以喺个 show 度嘅面前唱俾佢哋听啊！咁同埋。喂，我唱咗两个零钟，应该开晒声啦啩？即系喺尾度唱第三十一只，应该 OK 嘅，但系都系好难唱。但系我发现，当我唱到后边，即系十几二十场之后咧，系好啲嘅个状态，我觉得，即系我觉得 系。咁我覺得嗰個 belief， 佢頭先講，譬如可能喺團隊方面啦，咁、但係歌方面，譬如講緊近呢兩年，由譬如志明的舞開始呢段時間，大家聽到新嘅呢一批嚟嘅歌，其實你去揀頭先講 demo 嗰啲，嗰個信係咪就真係好、哦、好似你咁講，即、就、係、是、一個 feeling 嗰個直覺覺得， 其實一路都係個 feeling， 是不是都係咁樣，其實一路都係個 feeling 嚟，即係點解會就係、是、因為林家謙喺2017年終於見咗面之後相應咗。哎，我还翻个 iPod 俾你啦，咁你再 send 嗰啲 demo 嚟啦，我俾个 email 佢，咁佢就系 send 咗几只歌俾我，我都觉得好好听，咁我就拣咗嘅，咁有啲冇拣到，梗系还翻俾佢啦，甚至中间有一只我冇一路 keep 咗好耐，跟住佢系真系忍唔住都要问我，其实你系咪做嘅啫？ 佢都直接问你， 而佢咁佛系都终于忍住， 佢咪想要翻啊只歌？咁 我终于又俾翻佢噶， 系系， 咪就系特伦斯咯。 哦 ，OK， 系啱佢噶。其实我唱唔好听噶，我就系个考量呢点。我唱，我系中意只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咁同埋系咯，佢唱好听啲，唔系佢其实佢唱陈大师都会好听，我觉得。 嗯， 但系另外一样嘢嚟嘅，佢同我真系都几唔同嘅。 系， 但系即系啲啦哒哒哒哩啦哒，即系佢都会系好，佢系好林家谦咯。 系， 咁但系嗰只系咯 ，anyway 俾翻咁就系因为咁，但系嗰啲其他嗰啲佢又冇问翻我，佢有讲过噶，话我系其实攞晒佢最 中意嗰啲， 成个 iPod 最 大佬 系，咁你又俾我，俾我冇得攞翻噶啦，系咪？即系咁咯，咁。咁所以佢咪寫過啲新嘅咯。我好 believe 嗰啲歌係好聽嘅。 我相信呢樣嘢。經過你耳仔嘅歌，其實每一年我諗應該有好多啦。但係可能到最後揀嘅絕對係我諗係呢個 pool 入面嘅少數。對於你嚟講，嗰種 instinct 係你點樣去 click 嗰下，就係你覺得你係幻想到自己唱出嚟已經係首歌係完成咗係會咁樣㗎啦，定係點樣 click 到㗎呢？ 唔系噶，其实我系听一只歌，我系用好长时间嘅，年纪越大就越长咯。我觉得即系，唔系如果嗰个人想要翻咧，我系唔会唔俾翻佢嘅， 即系开口就得噶啦。 系啊，咁有乜所谓？咁嘅歌佢噶嘛，其实讲真，佢唔问我都仲得，但系我识亲嗰啲人都好有礼貌嘅，教养。咁但系。 我想我每日都听佢几廿次嘅，其实冇几十就都廿零三十次啦。即系我会系咁喺度听啊，点咧？但你谂下，本身只歌一定系好吸引，我先会咁听嘅。 嗯， 有啲歌你听听下，即系咁冇心机，佢就自然就会 飞 溜。即系今日有粒星，听日就冇咗粒星噶啦。 系、 嗯、咁，有时会觉得唔系，点解我之前俾粒星佢，我听日再听下先。如果听连续几日都冇星嘅，咁其实就唔，其实可能就冇缘分咯。 嗯， 咁但系有啲系一路都 keep 住，诶，仲系有粒星、哦，仲 keep 住，嗯，好，继续再听下先。咁但系你做未咧？即系譬如有啲歌，我记得有一只歌系有一个人写，系2014年写俾我，到最近先至做咯。 九年前， 但系中间系有听，跟住又放低，又再听翻咁样样嘅，系 唔系啊？系。唔系净系因为唔系呢个原因啊，系有时，譬如我其实我有足够嘅解释。我2014年做紧咩碟咧 ？Rise and Shine， 系 林俊杰一边火星电台。2015年我做咗准备中，即系啊想 revisit 同阿 Jim Lee 啊，同阿、Eric Kwok 一只啊几三只深宵嗰只碟咧，跟住有 CY Kong 有另外一个监制，咁阿卡黄昌俊，咁2016年。我是冇出碟嘅，出咗两三个 single。 嗯， 咁唞一唞，嗰阵时2017年其实准备紧2017年嗰只 Come On In 嘅，咁2018年又做咗只 Love， 即系要打埋个吓、蝴蝶结咁，诶、哎、可以收埋啦呢份嘢，即系搞掂埋佢。咁2019年我就先至开始谂咯。 哦， 咁我又遇到林家谦，2年前遇到林家谦一扎歌，咁做唔做好咧？疫情啊，冇嘢做，咁试下啦。咁咪慢慢，即系以前就做歌就系可能拣咗啲歌，跟住呢个填词，说就是、同时间地又俾人即刻编曲。但系今次系填完歌词，我恨咧，边个恨？我恨唱佢啲歌词咧。好啦，即系未合作过嘅。你知道，因为我以前唱好多，譬如阿 Y 啊，林夕啊，周礼茂啊，周耀辉啊。中間實有一啲即係都想試下第二啲人嘅事，但係佢哋兩個係為主噶嘛。咁而家有機會，咁梗係想試多啲，即係其實幾年前開始已經試多啲唔同嘅人填咯。即係有啲嘢可能，你又漂離咗，你咪揾開邊個，有時又填下咁。即係話哦，可能我呢排揾咗阿 Gerald 做。乐队总监咁，咪多啲 time 同佢 spend 埋一齐，就系嗰阵时 come on in， 咁跟住就系 spend 得 time 多咗，所以就揾佢做 music director 啫嘛。 六点新闻之前听过有陈奕迅收录在专辑《Come On In》里面第一首的作品，歌曲名字叫做《放》。转头翻嚟，继续有陈奕迅陈大师的访问。六点新闻之后，继续骚动音乐。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信则有，不信则无。 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陈奕迅嘅。咁啊，近年其实会发现好多歌手出歌都系 single by single 啦。咁啊，有啲都会讲啊，好挂念即系以前出专辑嘅个状况。咁你自己咧，即系对于出 single 或者 album 个谂法系点嘅？ 哇，我等咗几耐，其实我新人嘅时候已经喺度问，点解香港冇 singles 嘅？嗰陣時有 Oricon 細碟榜咩日本，我跟住美國又唔知咩 Billboard 又有細碟，全部都有 single 啊，有單曲 number one 嗰啲，點解香港冇啊？市場細啊嘛，香港。哦，係啊，咁新人咁點解新人做一隻歌咪仲好？點解要做十隻歌出隻碟仲要蝕錢嘅？佢話：，你唔明啊，即係嗰啲唱片嘅人嗰陣時係會咁同我哋講，你出十隻歌嚟賣。即係仲係一個more like 嘅生意，會 more 抵啲 嘅，會係符合經濟 效益咁樣。 我印出嚟，人哋又可以聽到幾首咁樣， 係嗰樣嘢。 咁樣 你 plug 咗三隻，我嚇咁好嘥。其實我廿幾年前已經喺度同即係 諗緊 細個啊嘛，成日同唱片公司喺度拗呢啲，問好多問題，每次問。咁到哇，其實終於香港前其實呢十年內嘅事嚟嘅啫嘛，終於興 single 啫。 嗯， 哇，咁即係其實我，所以我成日都話覺得，其實我哋香港嘅樂壇進步緊啊。 嗯， 因為終於由冇慢慢有 single 嘅市場， 係 即係而家又調翻轉嚟講啦，出一隻先啦，如果得嘅咪出埋第二隻咯，即係至多同你出三隻，如果唔得嘅，咁你自己再，其實你自己搞都得。 嗯， 而家系唔使一定要錄音室錄音，咁所以其實成個好多玩法都唔同咗，咁其實我覺得係進步緊咯。 嗯， 如果唔係你點會有 Gareth Tong、Gareth T Moon Tang， 你有 Jamie Jung 全部獨立嘅都唔使，林家謙、Serini 舉獎，即係都係聽啊。仲有嗰啲Novel Fergus 啊， 係 咯 ，So What 嗰只低調係我好正，好正嗰啲。 會唔會諗過自己都想啊？不如其實用好大嘅模式去做歌、做 single 或者做一隻碟，其實試咗好多年，玩咗好多年，會唔會反而有時好似你調翻轉咁講，不如 bedroom 啲細規模啲地去做一啲嘅 single 出嚟？ 其實咧，盲婚雅嫁係我自己。在公司有个录音室仔的第一只出品来的。第一只又去录的就是在即是第一次用到的 studio 是我第一只歌就是盲婚雅嫁。因为为什么那个很复杂，因为在我之前已经有歌手用了个 studio，开了斋那个叫 YoYo Sham， 是YoYo 是帮我开斋了， 在 个这个 studio 是不租出去的，是没单的，收不到钱的，所以这个是完全是啦，所以他是帮我开了斋就抢了一只这类即是他写碟第四只的 single， 这类是一个录的。是我做監製的，即是我 vocal produce 了他，咁好好玩的，好玩嗰次，咁跟住係啊，仲要隔空，因為阿表哥阿 Jero 就喺加拿大，即係大家 through， 因為大家又唔可以接觸，即係少啲啦，咁得我同 YoYo 同個 engineer， 咁啊，阿陳明軒喺香港都係 through 個 mon。咁嗰次啊，原來得、啊，即係可以喺我 studio 試呢樣嘢。咁所以我到盲婚眼教，我又試下。其實我係好中意喺外邊 studio 錄音嘅。 嗯， 我覺得個空間好好正，即係慣咗，因為即係啊咁先係錄音噶嘛。即係我冇理由而家，譬如無啦啦，原來去咗而家你間房。都是有咁嘅器材嘅，即係當然唔係呢咁，即係你 software 嗰啲全部一樣 quality 一樣嘅，可能你就係、是、哦插支 clip 咪咁樣，咁、 嗯、 但係而家我哋喺個 studio 度，喂真係有座台咪，有個咪座，有吊臂，有啲 mon， 有啲鐘，有個規模，咁你梗係覺得哇，而家我哋先喺電台噶嘛，咁但係如果講冇 get 錯，即係嗰個規模細啲，我其實就係開始喺自己嗰度搞下呢教路，試下即係同埋我而家 enjoy 做 single 嗰個過程，嗯、就唔係話，唉好要有曬企劃，哇只碟點樣，因為我覺得好多嘢就係嗰啲叫咩，我成日有句我啲中文唔好，但係咩海納百川咧， 嗯， 咩容乃大啊， 有容乃大啊，海納百川 有容啊， 係啊， 有容啊， 即係我成日覺得就係、是。一隻碟就係個海咯，咁但係呢啲歌就係百川啦，即係喺度慢慢，你慢慢留下留下，堆下堆下，你就知道其實 at the end of the day 你會唔會 at the end of the day 你會唔會想出一隻碟係有一個更加大嘅 message 想同大家分享，或者想有個咩嘅感覺，即係一個其實都係出碟就係咁啫嘛，係有句嘢可能我需要多啲 support 去講。冇啊，其實我想大家take it easy。 嗯， 咁但係原來就要經歷咗啲嘢，哦，你要聽完，唉，人啊人喺度好兜咁樣問呢樣問路，好多疑慮疑惑。問完之後啊，哦，放下你係咪啊？其實要 let go， 你要清洗咗 discharge， 你先可以再往前出發咁樣嚇、啊。即係嗰只叫盲婚雅格，即係。搞完一輪故仔，你都其實對最咩就係、是，take it easy 啊， 可能係咁啫， 睇透啲啦，咁樣 睇輕啲啦， 即係其實嗰個程序問題。 若如若時辰未到，似水點散下落花變朝露。若如若時來運到，水點經過瀑布萬人。真好，缺一门，你尚有声门，能不管？离合注定，你定悲欢，忘记他，方只遗忘密码，无密码，方可以忘记他。一切如盲婚雅嫁，由他去转化。别去怀恨月老，至少得到但自间那。脆脆甜蜜俗套，暗黑先会顿觉夕阳那么好。五七言也是太多言，能肤浅。忘掉对白李白也是曲线，忘记他仿似遗忘。 講到呢傾到 studio 嗰個位呢，我突然有一個問題好醒起，係好想問嘅，係咪仲用緊 U87 呢？其實係啊，好長情嘅，冇諗過轉。 唔係啊，係因為訂，我一路都睇唔到訂，其實訂嗰支新咪 哦，係 OK， 咁係正嘅嗰支，係啊，嗰支到時嗰支叫好似叫 M49同一個牌子，都係 Neumann 嘅，但係嗰支係一個 reissue of 一支50年代好出名，同埋佢個聲都係喺呢啲係好 geeky 嘅，即係我哋呢啲即係我開始踏入呢、這個。 咁就會買好多嘢啊！ 係啦， 大件事啦，因為呢啲咧 幾隻嘢好奢侈嘅興趣， 玩下錶、玩下咪呢啲好正常嘅，玩下車 錶唔使啊，錶其實好簡單啦。呢啲反而越嚟越有興趣，大件事啊！ 咁啱啱你又講到即係對於譬如 single 啊、album 嘅睇法啦。咁但係嗰陣時出《志明有啲霧》嘅時候，即係大家都會有講或者去估嘅，就係呢一個應該係陳奕迅新嘅廣東大碟嘅第一炮，即係有咁嘅估計啦。咁跟住就再睇而家一路出嘅歌，譬如經常會見到林家謙同埋李榮浩呢兩個名字嘅時候，就會覺得啊，咁呢個猜測似乎應該都係啦。雖然未有一個確實嘅所謂嘅答案，但其實係一件真 story， 係個諗法係點？ 其實係唔係因為所有嘢都係阿林仔開始先嘅，即係佢有好多。好 diverse 嘅，即係好唔同風格嘅歌啊，嘅 demo。咁我咪逐隻慢慢有啲嘢，同埋佢自己都忙啊嘛。 係， 佢好多條 line。咁我都揀咗一集唔同嘅嘢。咁但係我就係好想就係點解揾李榮浩加入，就係我好欣賞李榮浩嘅，我就覺得點樣撞下佢係咪有係咪唔同啲咧？咁我梗係經有問阿林家謙嘅意見嘅，佢同意我先去做嘅。即係揀幾隻歌，我就嗱呢啲我揾李榮浩，你係咪呢啲我唔知啊？到時再算啦，未定案嘅。係咁，但係全部都係佢，除咗盲婚啞嫁就係疫情嘅時候，我記得2020年唔知邊個月4月好似，跟住佢就喂我寫咗。啲嘢，因为疫情开始咗啦，咁啊写下嘢啦，跟住你继续啦，咁你完成埋佢先得啊，嗰啲啦，咁我好啊，咁我梗系慢慢嚟噶啦，我又唔急嘅，其实我又冇所谓，咁咪慢慢抡下啦，搞到系咯，今年啱啱先出咯，出年头。 講到呢度咧，我有一個問題又好想問，就係咧喺陳大師出咗之後咧，喺串流平台嘅 MV 底下咧，有一個 comment 令我好深刻嘅，佢就係講到呢一首陳大師咧曲係好林家謙嘅曲，詞係好林海峰嘅詞，編曲係好李榮浩嘅編曲，而唱亦都好 Eason 嘅唱法啦咁樣。我喺度諗，其實好難嘅一樣嘢就係做流行曲咧，好多時候我成日會覺得就係曲詞偏監啊嘛。你總會有你就我就你，就會令到嗰個音樂人多多少少會有唔係好自己嘅一面走咗出嚟。但係今次陳大師你有一齊去做監製嘅時候，點樣可以平衡到做到頭先我所講嗰個 comment， 就係每個人可以 present 到最係佢嘅一面，而你唔會覺得擺喺呢首歌度係突兀。呢樣我覺得係難。 呢個都好主觀嘅，其實。亦都有人話四不像噶嘛，即係格格不入噶嘛，咁我就唔認同嘅，因為我覺得好夾嘅，咁佢咪繼續堅持佢覺得唔夾，冇問題咯，其實冇問，我真係冇問題喎，唔使太激烈嘅。但我你啱啱咁講，其實係嘅，我好老實講，我真係唔知係咪好陳奕迅嘅唱腔，呢、這個我真係唔敢講，我其實我唔係好知道，真係。但系嘅，系好李荣浩编曲，系好林海峰嘅歌词，真系好林家谦嘅曲嚟嘅，即系完全你可以幻想到。 今日佢啲 backing 喺度嘅， 系咯。但系佢嘅编曲唔系咁嘅， 会轻身啲。 佢个编曲系啦，轻身啲，冇错。咁我觉得点样平衡？我冇平衡过，我净由佢发展。总之呢个歌系曲好听，词。阿 Jan 就覺得有 feel 就填啦，咁填完我先至俾榮浩嘅。喂，我哋寫呢樣嘢， 哦，好啊，知道啊，咁哦，咁佢就，我记得我听个编曲嘅时候系，我系毛管冻起晒，即系我觉得系，哇，咁劲嘅，一嚟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哇，好夹喎！即系真系一个，我唔知系咩事，我觉得系，哇！你再，即嗰、那个你净 feel 到佢手指喺度，你见到阿李荣浩系点样咁样弹紧吉他嗰个样咧，哇！你就觉得好劲喎，佢个鼓啊，嗰、那个力啊，跟住最尾。哒啦叭叭叭叭嗰只哇，哒啦哒哒哒哒哒，嗯，即系嗰个压下压下，你就 feel 到哇，嗰啲力嚟紧啊，开始，但系你又要哇，好似大师咁，啊，我继续松，我唔会同你，我唔会同你喺度 争拗， 我唔会同你争，你有你法，你慢慢爆，我唔会爆，即系唱嘅个感觉系咁咯。 嗯， 就觉得好神奇地系好好夹咯呢四个人。 新聞之前聽過有陳奕迅新派來助兵叫陳大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会通过三隧分流方案，首阶段八月二号起实施。私家车行西隧收60蚊，红隧、东隧就收30蚊。的士经三条隧道，全日或一收25蚊。政府期望理順交通流量和舒緩交通擠塞。第二階段目標在年底之前實施不同時段、不同收費方案，以達至分流，而不同時段之間有收費差距。當局會設立每兩分鐘加2蚊的過渡收費安排，不希望駕駛者因為收費改變而加速或者減速。運輸署說，到時收費位置會接近隧道口，而且會有顯示板展示那個時段的收費水平，若果發現有駕駛者做出影響安全的行為，當局會採取執法行動。立法會首讀和二讀有關法律執業者條例的修例建議，規範海外律師以專案認許方式來香港參與涉及國家安全案件的訴訟。律政司司長林定國發言的時候重申，修例建議只是適用於在立法修訂生效之後，將來已就專案認許提出的申請，並且只是適用於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他強調，修例建議對法治、法院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以致訴訟各方選擇法律代表和接受公平审讯的权利都没有不利影响，由特首就国安案件的专案认许把关是合法、合情、合理的安排，亦都没有增加国安法之下特首的权力。再有涉及同乐居虐儿事件的被告判刑，一个怀孕的29岁幼儿工作员承认四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虐儿罪，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被判入狱5个月。案情说，被告在2021年11月至12月在同乐居里面分别用毛巾粗暴地抹2岁女童的面，再将她掟落地，又从后拉扯一个3岁女仔的头发。被告又以毛巾为一个2岁男仔抹面的时候，向后压大约14秒和推头部，令她在梳化碌落软垫，亦都曾经以双手猛力推另一个2岁男仔，扯她的头发，并且用尿片打块面。处理主任裁判官黄雅欣判刑的时候说，即使没有证据显示四个受害幼童有受伤或者留低心理影响，他们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痛楚，法庭必须要向照顾儿童的大型机构发出明确信息，虐待或者疏忽照顾儿童有严重后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4至27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下周初气温稍为下降，仍然有雨。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嘅快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不过而家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排到去三圣，影响到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龙尾龙日村。另外，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嘅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好，近住马料水码头嘅行车线都已经解封，一带比较车多。而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慢线的坏车都是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1年吸烟公众卫生修订条例已经实施，任何人不得进口、推广、制造、售卖或为商业目的而管有另类吸烟产品，包括电子烟、 加熱煙產品和草本煙。違例的最高刑罰是監禁六個月和罰款50,000元。詳情請瀏覽 www.taco.gov.hk。 光輝廣播95載，香港電台十大中文金曲， 全球華人至尊金曲， 郭富城 渴望無限 ，Ask for more。 捨不得離開，喜歡愛，需要愛，不要害怕愛多一些。 全球華人至尊金曲獎 ，Super Moment 橙海， 請把你的心開。 光辉广播95載，开创金曲新时代。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国剧830输赢。 有请销售专家周月话俾我哋听，乜嘢叫做插桩？ 喺销售意义上，呢啲叫插桩，评委就系我哋嘅桩。估计呢场系持久战，所以我提醒在座所有人，由今日开始睇实你哋自己嘅客，贴身睇实。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收获拥 信则有，不信则无。 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 Eason 陈奕迅嘅，咁啊，你有新嘅派头歌就陈大师咧，头先都已经有讲过啦。咁我想知咧，其实呢首歌喺 demo 嘅时候嗰个状态点？因为而家会听到个 touch 系好李荣浩，譬如嗰啲吉他声。咁喺林家谦佢嗰个 demo 相对咪就系淡啲咯， 系 淡好多嘅，即系你会听到系，我会感觉系喺一条无穷无尽嘅公路嗰度。一个人唔系好，本来唔系好想出发住，不过唔知点解就开咗架车啦。咁一路喺度行下行下咁啊，其实就唉有啲扼住扼住咁嘅心，但系都出发咗啦，咁啊继续行，即系个感觉系咁嘅。咁呢个我谂个 demo 俾到阿 Jan 都系有呢个感觉嘅。我有同佢講係啦，好似一個好 reluctant 嘅 journey 要開始咗啦，咁咯，咁又唔知點解佢就嚟 了啦， 開始要係咁，以大家都不過市民之，即係可能幾好啊！佢講緊呢樣嘢係，同埋你知咧，即係有一排，我諗都唔係嘅，而家都可能仲係即係人嘅 ego 最大嘅敵人就係 ego， 有時可能就係。我哋放到自己好大，咁佢呢个就系话，其实我哋都系蚊子嚟嘅啫。咁你慢慢，即系 even 我哋个人都识嘅张柏芝，咁明星之嘛，唔识张柏芝有乜出奇咧？即系佢用嗰、那个，我觉得好有趣咯。佢用呢个方法描述一啲哲理，咁但系最尾佢又系一个好好嘅 intention， 愿每一日更容易。同埋啲音咧，好怪。愿每一日更，即系每更，愿每一日更容易， 但佢系容易一日咁容易， 装饰音 系，我觉得好正，好好嗰啲系咪叫吊鬼啊？即系好系咯，好吊鬼， 有啲兜下兜下咁， 好有趣成件事。 但头先你话可能你话唔知呢一种嘅唱法系咪好陈奕迅咧？譬如陈大师首歌，你自己去 approach 呢首歌有晒嗰啲编曲啊词嘅时候， 监制讲嘅啫， 你都有份噶嘛？ 个名系咁写啫， 系啦， 会好听啊！林监制 林 监制点讲啊？林监制 佢会可能呢度点点，嗰度唔好，嗰度咁，或者嗰度不如试下咁。佢好好嘅，佢好耐性嘅，佢系一个好嘅监制嚟嘅，系咯，先有咁嘅效果出嚟。 但系讲到关于即系李荣浩个编曲嗰度咧，波神我记得你 系 个问题， 系 想问， 因为有一个歌词静静抄经平静一啲歌位，突然之间 silent 咗，系呢只歌最喜欢嘅一个亮点位咧。 系啊，咦？你讲开咧，我记得嗱，呢个就系个 magic 嘅地方。 系 佢，我记得嗰份歌词唔系静静抄经住嘅。 哦， 好似个静静抄经系前，我记得系我印象中依稀啊。但系佢第你谂下个 music， 如果你斋冇咗情，我知道你哋好难，但系冇咗情绪，冇咗个主音啦，你听到哒哒哒哒哒哒第二段吓， 系 哒哒哒哒哒滴啦哒，哒哒哒哒哒滴啦哒，即系可能啱啱去到嗰度，你会觉得冇咗音乐，哒哒哒哒哒滴啦哒咚哒哒，不嗰个系 make sense 嘅，即系 musically 你会觉得嗰度。忽然间静咗 ，down down， 系， 即系你会觉得啊，系净系听，我记得我听音乐底咧，听到嗰度系 make sense 嘅，同埋系有一个惊喜， 系啊系啊，好中意， 即系未有歌词都已经系惊喜嘅，所以呢个咪就系、是、又系撞出嚟嘅嘢咯。佢我唔知道，我都冇问李荣浩啊，我唔知佢系特登，但系咁啱到最尾又唔知点解。可能就係呢個創作，聽完李榮浩，我哋要會俾翻阿 Jan 成日填詞人聽，佢話哦，好似係因為咁，所以佢就將靜靜抄經 平靜一 擺翻喺嗰度咁樣，好似唔知做咗一句定咩，係好似有啲咁噶，所以好似係有時注定嘅，即係或者大家好識得去，其實呢種做音樂方式好正啦，即係真係好有溝通。 嗯嗯， 咁如果佢唔係，因為我記得，就算佢唔係嗰靜靜交傾喺前面咧，佢後面嗰句都食到嗰、那個， 係啊， 即都 OK 嘅。係啊，即係龍脊放假行，唔諗公事，即都可以嘅。如果我諗唔係呢一句嘅，但係其實都得嘅。但而家就食到好硬，咁就因為大家有好好嘅 communication。啊，呢、這個我要 take credit， 即係呢個係我監製嘅部分，唔係監製隻歌。系个监制嗰件事，系啦，呢个系我，因为阿荣浩系我沟通嘅，我同系啦，我负责沟通，阿 Jan 都系，系啦，咁啊家谦就家谦系负责多啲，即系佢嗰个监制嘅就系监我咯，监住 as a vocal 同埋 musicality 嗰个方法系佢方向就佢负责多啲啦。我都系欣赏佢呢样嘢，所以揾佢帮手嘅啫。佢系个佢嘅 taste， 佢嘅系咯 taste 咯，系好好嘅。 其实我好好奇咧，同李荣浩合作咧，同佢倾个编曲咧，会系一个点样嘅状况？即系佢系嗰啲好唔会讲好多嘢，总之一嚟我就弹俾你啦。定系佢会讲啲构思嘅喺度？ 唔使嘅，但系因为今次揾佢编曲嗰啲歌都已经有晒歌词。所以已經唔使講咁多嘢，咁佢識睇中文噶嘛？即係就算我會嘅陳大師，我會講多少少，譬如咩叫做係咁耳咧？差不多吧。即係我會用翻普通話同佢講清楚啲咯。即係因為係咁耳都是跟耳是跟耳係咩意思咧？哦，咁呢啲真係白话系，即係啦，冇个字㗎嘛，係咁意啦，係咁意。咁明天开始要係咁，佢咪要解释返少少俾佢，少少啫。 OK， 龙脊佢咪咩系龙脊？龙子脊椎就指系咩嚟？哦，系一条最初级，全香港所有初级嘅步行者都要行嘅一条爬山径啦，就系、是、叫龙脊啦，咁样即系话俾你听咯。 还是一片梦，或者突然最乌云会记得，别记得一个人，还是一过尘，或者自然没灰尘，有几多是意思是肉身。出生一刹皱眉头掉眼泪，而最后碰着几多种好人，几多种丑人，从万世门众生，谁明白过所有人，那人信任并骗人，一个人 喺 MV 方面，譬如今次陈大师咁样样，即系阿芝麻 Jan 佢都有 纯粹方便啦。系因为之前揾嘅填词人都唔系识拍嘢噶嘛。 嗯， 咁呢个填词人识 识拍嘢，做导演啊？ 咦，阿林导演你都识拍嘢噶，不如你拍埋佢啦。哥，哦，咁佢 OK 咯。 都電視玩埋， 考慮完 OK 咪好喎，正我梗係開心到飛起啦。咁佢就夾咗揾咗啊一個排舞師阿傑仔，同埋一紮好，我又賺到，因為平時我拍即係揾演唱會，我都係揾有一間 dance company 嘅，叫 Ones to Watch 嘅，即系 High King 嗰啲。咁呢次又唔系，呢次大条道理冇啊，咁拍 MV 嘛，咁佢又拍嘅，佢导演嚟个杰仔，咁佢又揾佢负责揾 dancers， 咁啊即系统一啲啊，咁啊好大嘅藉口去试下第二啲 dancers 咯，咁好玩啊，好新鲜咯，好好玩啊件事。不过佢哋都好叻啊，即系喺我边，大家佢 好准啊啲位， 好准噶都系啊，我觉得自己可以有啲啊，可以再好啲嘅，实有嘅两个。 睇翻转头啊，睇翻转头嘅时候。 系 因为我觉得即系几只歌嘅 MV， 首先风格或者个 present 手法都唔同，譬如上一首《麻花街》用剧场版，跟住好完整，跟住去到可能人啊人就意识流强啲嘅一种。 所以就系其实香港，我最要赞自己嘅就系我揾啱人咯，同埋我又自己系因为自己公司咧好 support 呢件事咧，即系个 budget 可以任性啲。因为都系我自己嘅 budget 咯，咁系嘅，系有啲放任嘅，但系 OK 啊，即系我中意啊嘛件事，最终系都系好玩咯，咁所以啊几正喎，阿张蚊啊陈品整呢个咁嘅嘢，又几过瘾喎，咁啊陈建朗又系即系系咯，又系傻傻地嘅即系， 好夸张啊嗰个人， 系咯，咁啊阿 Jan 又好有创意啦呢、這个。就是、更加手到拿來。 嚟緊一啲即係未 release 嘅作品，會唔會可能？因為我覺得 未 release 嘅作 品， 大家都覺得好似已經有， 好似已經有咁， 我哋都覺得有啊！ 死啦，快啲整！ 因為咧，尤其 快啲整先。 阿林家謙加埋李榮浩呢兩個加埋你，好似而家變咗即係呢一個 project 啦嘅一個。 鐵三角 咁樣，即係好似會係呢幾首歌都係希望係佢哋一齊有嘅咁，會唔會可能真係嚟緊，可能會 keep 住希望係咁樣樣 五隻歌 玩一陣， 係啊個 puzzle 點砌法咧？ 唔知咧， 都可以。 咪我仲有一隻嘅， 係啦，仲有一隻記得你有講， 咪我仲有一隻做搞緊嘅咁咯，但係就唔知幾時搞完咯，因為都要啲時間嘅， 係。 你知李榮浩成日都上埋曬嗰啲綜藝節目好多，好忙啊嘛，射啊嘛，佢話林家謙又要去旅行，係咪啊？又拖住個，又要拖住個夾，又搞咁多。 最緊要佢冇問你攞翻就得噶。 佢自己個係啊，冇錯，佢冇一隻啫。咁係咪啊？係咪我哋仲係咪搞緊啊？有嘅， 同埋好多時候呢一個班底咧，根據以往嘅經歷咧，通常呢個班底咁樣咧就會順理成章又開下 concert 噶嘛，咁會唔會可能又會想有一 個 concert 班底係李榮浩加埋林家謙咁樣一齊？ 應該又唔會喎、 啊， 呢、這個就都幾肯定，因為李榮浩已經自己 tour 緊啦，咁林家謙啱開完。嗰、那個上年暑假開完好成功嘅演唱會，佢應該會想自己再開嘅。如果開嘅話，我都期待嘅。 係， 我哋未必三個會咁做個 show， 同埋我自己又有 tour 啦。 嗯， 佢哋我插唔到佢哋啊， 未插到隊， 插未有位， 唔係啊，插唔到入嚟啊，佢哋 係 係咯。但其實最初都係因為我先至有李榮浩嘅啫、 嗯， 我自己中意啊嘛，純粹。因为其实家谦同佢系，其实你可以话佢系唔识噶，只不过咁啱佢两个系我，即系我呢几年一路都好中意嘅音乐人咯，即系特别想合作嘅音乐人，咁所以应该唔会噶啦，佢有排，其实佢哋真系好。有排搞，系有排搞。 但系起码大家都期待到啦，仲有一只啊， 起码啫， 仲有起码一只 ，系一个 puzzle 咁样砌 咩嚟嘅咧？ 咁所以之后可以留意住。 跟住呢只就系冇 MV 嘅 ，single 咯，都系做 single 咁样出。 其实系啊，其实 single 几好玩嘅，因为同埋我哋真系可多好多时间啊。 嗯， 即系慢慢斗，慢慢呢度摄下嗰度啊，唔得，可能咦？再或者再聽，即係我哋真係攤場嚟去做，其實幾正咯。 但係冇諗過要將佢即係整合翻做一隻專輯啊咁樣，即係因為反正都係 single 都有諗下嘅。咁但係做專輯就係話頭先講，即係係咪一個好想帶俾大家嘅 message？ 就係呢原來呢幾隻歌加埋係 make sense 嘅。 咁你聽嘅時候咪會有個 flow。其實專輯就係咁簡單啫。咁咁啱我哋都做咗咁多 single， 反正佢獨立，即係好似 Marvel 啲戲咁咯。係咪需要有個 adventures 啫？如果唔需要嘅，咪繼續係咁樣咯。不過有 adventures 就哇，好似 就過癮啊！ 通常啲 fans 就一定會 萬事朝中， 好開心啊！係 啊，所有嘢就 connect 曬啊嘛，因為可以好啊。咁我哋就期待呢個 Avengers 會唔會出現咯？ 多謝你呢個啊，我好中意啊！ 希望你可以咁 不順則， 係啊，可以有地方怪。 其實係好啱嘅呢句嘢， 嗯， 係啊，順則有不順則無咯， 可以 我信咯， 你信，我亦都信啊 ，Believe us 係。 我都 believe 好快，我哋應該可以再見到。希望 幫阿欣兒聽個直歌，咁 believe 成咗碟， 成個 show 成咗碟聽叫我咁。好，今日我哋再一次多謝陳大師、陳奕迅，多謝同你講， 多謝你兩個， 謝謝 ，thank you， 多謝阿波，多謝阿斌。 着土一片，让你没法入面踮起脚尖。舞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天。路中有雾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麦田，如累了坐低半天，有歌唱多遍。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深处的悸动。随伤疤渗入你再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如再降也觉得不动。惊了吗？哪次会邀请你坐于最宽肩膊共舞着吗？跨出的步履如作画，沿途静听山海清雅，带点耐性，再兜个圈吗？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望到永远清。荡吹吹风，还未到步，我知道忐忑的旅途，唯愿看尽各种美好。处可心安，成长的故事里跟我一起盼望远方，但愿你已发光，这个你已叫天青朗。再与你转个圈，发觉你会更内看。 再次多谢陈奕迅上到嚟骚动音乐，同我哋分享佢嘅谂法啦，佢嘅歌。在3月22号这一日，最后送给大家有陈奕迅，之前的作品叫《致命日的梦》，我们明天5点再见，拜拜。